觉得好炽热，刚好是你经过。 即使当你走后，也关注你的微博。 可不可以给我你的微信？可不可以来了解我的内心？ 不得不爱。 为什么你的眼里总是亮晶晶？ 天魔所难加大米，我所难加火辣。 甜蜜的声音，一滴滴清晰。 我的非洲。 When the lights start flashing like a photo booth。 人都应该有梦，哦，有梦就别怕痛。 我想和你一起闯进森林，潜入海底。 我来帮你拭背拭背拭背拭背，感受凉爽。 梦里你是无敌的黑洞，是不是会暂停在世界的尽头？ Darling, stay up with me.